被控一项非法禁锢他人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以待进行认人手续。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今个星期四再讯，全部人申请保释被拒，需要还押警方看管。四个被告年龄由17至37岁，分别报称为学生、侍应和装修工人，被控在今个月17号在赤柱近东头湾道香港惩教学院之外的小巴站和轻型货车内袭击一个女子和非法禁锢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1， 日元 137.12，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365，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15，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00， 是 27,268 点，升了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4美元，卖出1786.2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新界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仍然维持在12度或者以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5%，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三聖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而家正常啊，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係正常，九龍入口咧就收費廣場對出咧車多少少啫。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果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Annyeonghaseyo， 我是大城小事韩国篇的主持黎慧欣。虽然是韩国的圣诞节不兴食火鸡，但是我们这里可以找到香脆的炸鸡。究竟圣诞快乐的韩文是什么呢？就是听着了， Merry Christmas。 是不是很易记呢？不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我喜爱斗韩日韩花，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20日，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扭转现时轻预防体制。 政府就规管众筹咨询公众，建议成立办公室一站式处理。 新增15383宗新冠确诊，多39名患者死亡。 古特雷斯再促请俄乌双方透过对话解决目前敌对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寻日政府咧就公布咗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到现时嘅医疗体制咧，重治疗轻预防，过度依赖咧公营医院啦。所以就话咧想重整成个医疗嘅体制，希望转向咧以预防为重、以社区为本、以家庭为中心嘅策略。其中咧喺呢个蓝图入边咧提到五个重点啦，包括话基层医疗服务管理啦，整合一啲基层医疗健康资源等等。咁仲有一个重点咧，就系话建立社区基层医疗系统，当中就提到话强化一人一家庭医生的概念，一人一家庭医生。另外都话咧系有一个嘅短期措施，包括就话出年咧第二、第三季啊，目标系推出咧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咁首阶段咧就系针对一啲高血压啦，同埋糖尿病患者，资助佢哋去到私营嘅机构咧，系接受一啲筛查同埋系管理疾病嘅。咁啊，详情系点咧？头先提到嘅一人一家庭医生嘅概念啦，同埋提到呢个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详情系点咧？又请嚟两位嘉宾啊，喺我直播室呢度嘅旁边嘅。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咁再咧就系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医生。 早晨，早晨， 早晨，两位先讲下，比如嗰个蓝图，即系最简单，究竟啲市民要留意边一啲啦，啲咩重点啦，同埋个目的其实系啲咩嘅咧？ 好啊，咁多谢萧乐文请我哋上嚟先啦，或者我哋解释下咧，究竟咩叫基层医疗或者乜嘅家庭医生先？咁其实基层医疗咧就系整个医疗系统入边咧，一个好重要一环嚟嘅。其实一个完整嘅医疗系统入边咧，一定要有家庭医生或者系基层医疗嘅。而基层医疗咧都系一个普通嘅市民第一个接触点去进入呢一个医疗体系入边嘅。咁究竟基层医疗系咩意思咧？咁有啲人咧就听到基层医疗系咪即系净系俾基层嘅市民咧？即系俾草根市民？其实就唔系嘅。我哋嘅基层医疗其实系俾全香港嘅市民，无论你系年青嘅、小朋友嘅或者老人家嘅。咁同埋个理念咧，都系用一个预防胜于治疗。早啲揾到一啲小病痛出嚟，啲病痛咧，其实大部分嘅病痛都可以喺社区，即系你嘅家庭医生嗰度跟进而可以医治得到嘅。咁而且仲有咧，系一个一站式嘅服务。我哋点样做到一站式呢？一阵间可能揾请阿彭医生讲一讲，就系、是、靠个地区康健中心啦。咁仲有咧，就系每一个市民都会有自己嘅健康病历或者健康户口，咁方便咧，无论系市民自己做一个健康管理啦，又或者咧系医生睇嘅时候咧，都会清楚知道佢嘅健康嘅情况系点样嘅。咁首先讲讲咩叫家庭医生啦。咁其实家庭医生咧就系一个医生啦，佢通常应该都系一个家庭医学嘅理念嘅。个理念咧就系一个全人嘅照顾，即系唔系话净系医个心，净系医个肺，净系医个肾咁样，其实一个全方位一个全人嘅照顾。而呢个医生咧同嗰个病人嘅关系一个长期嘅关系，个病人咧系信任呢个医生，信任到好似一个家人咁，所以就叫家庭医生啦。咁其实亦都系一个专科嚟嘅。咁喺我哋推行呢个基层医疗嘅时候咧，我哋好想每一个市民都有自己特定嘅家庭医生，可以同呢个医生咧建立一个长期嘅关系。呢个医生理解佢嘅身体嘅情况，喺适当嘅时候可能会提点佢要做啲咩检查或者注意啲乜嘢嘅。 我举个例啊，而家譬如我去诊所惯咗睇一个私家医生咁，诊所嘅医生呢、这个系咪就是我家庭医生咧？ 你可以认佢做家庭医生噶，只要咧如果佢同你有一个长时间嘅关系，佢熟悉你嘅病况，咁其实就已经可以建立到呢一个系家庭医生嘅关系噶啦。 今次呢個藍圖有啲乜嘢嘅目的咧，或者家庭醫生喺當中嘅角色係扮演啲咩嘅咧？其實， 好嗱，其實點解會有呢個藍圖？除咗我頭先講係整個醫療體係一個重要一環之外咧，我哋亦都見到咧，整個醫療或者香港市民嘅健康咧，有個好重大嘅挑戰嘅，就係我哋成日都話香港人口老化啦，越嚟越多慢性病。其實去到2039年咧，有三分一嘅人已經係大過65歲，亦都有三分一嘅係多過三分一嘅人咧會有慢性疾病嘅。咁我哋成日都話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咁去到2039年咧，就三人同行咧，必有一老同埋必有一病噶啦。咁面对呢个咁大嘅挑战咧，其实我哋要睇翻自己嘅医疗体系。而家我哋真係好着重治療嘅，而病人有咩事，第一件事可能就衝去急症室啦。咁往往就會去急症室等好耐，譬如好似琴日已經等咗6至8個鐘頭咁啦。咁其實呢一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因為市民用咗多時間等，但係個病可能係好輕微。如果有家庭醫生咧，佢已經可以搞得掂、醫治得到噶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想推出個概念咧，係長遠嚟講，希望可以減低醫院嘅壓力啦，同埋市民可以得到一個適當嘅健康嘅管理嘅。 今次其中一個重點嘅 建議咧，就係配合一人一家庭醫生嘅概念，提到話第二、第三季目標啦嚇，係出年就係推一個叫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所謂共同治理計劃係啲乜嘢啦？包括邊啲慢性疾病咧？又 好慢性疾病咧，其實我哋睇翻成個香港市民嘅健康情況啦，我哋發覺最多嘅慢性病咧係糖尿同埋血壓高。糖尿同血壓高喺今個呢一個項目入邊咧，只係一個切入點嘅啫。我哋喺一個先導計劃咧，就想揾一啲而家唔知道自己有病嘅市民出嚟嘅，因為其實咧，我哋根據以往一啲數據就發覺，有一半嘅糖尿病或者係血壓高嘅病人，其實係唔知道自己有病嘅。咁係要某啲情況嘅之下咧，佢先知道嘅，即係可能要特定去篩選、篩查先得嘅。咁所以呢一個項目咧，我哋就係想邀請市民去參加咗地區康健中心，成為佢嘅會員啦。咁佢成為會員嘅時候咧，地區康健中心嘅人員就會同佢做一啲健康因素嘅審查嘅一啲評估。如果發覺佢咧有啲危險，即係有啲因素嘅令到佢係一個高危群組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啲篩查俾佢啦。咁同時市民接受啲篩查嘅時候咧，佢就要喺我哋嘅名冊上邊咧就會揀一個家庭醫生。咁呢個家庭醫生咧就會幫佢睇翻佢哋抽咗血嘅報告啦，然之後就會同佢俾啲建議，佢究竟佢係咪真係糖尿血壓高，係嘅應該點處理，唔係應該點處理嘅。 究竟個目標對象係啲已經被發現有血壓高或者有糖尿嘅病人，定係揾出呢一啲嘅病人出嚟咧？如果係一啲已經係醫緊嘅，會唔會即係本身係公立醫院嘅系統度已經係處理緊嘅咧？同埋呢一個嘅即係計劃咧，有冇一個名額嘅限制咧？ 首先咧，我哋系揾一啲未病嘅病人，所以现时已经系糖尿病或者血压高嘅病人咧，就唔会喺呢个计划入边嘅啦。呢个都几清晰噶啦。咁所以佢有病嘅病人就继续喺现时嘅医生嗰度继续复诊啦。咁而呢个计划咧，因为系先导计划，咁所以咧我哋暂时系冇一个限额嘅限制嘅。咁只不过睇下市民有几多会嚟去到地区康健中心嗰度检查，咁而得到呢个服务嘅。 剛才提到一點咧，就係話要喺個地區康健中心度成為會員，呢個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啲市民覺得成為會員成呢個係一個關卡，而呢一個亦都冇辦法限制咗一啲受惠嘅市民啊？ 交俾你好冇？ 好多謝曬你個問題。 係 咁咧，就自從康健地區康健中心成立咗之後咧，其實佢出世都係兩三年嘅啫。咁過去嗰短短時間咧，其實每一區咧都建立咗地區康健中心同埋地區康健站啦。咁隨住時間都會越嚟越即係比較成熟嘅。咁喺成個概念上係因為而家社區咧有好多資源咧分散喺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唔同嘅即係提供者。咁康健地區康健中心咧，將來我哋會調整佢嘅一個重點工作方向啦。其中三樣嘢，我覺得都係佢哋跟住要做嘅。咁第一樣嘢當然喺地區，因為佢哋好熟悉地區啦。對於好多嘅居民或者市民嚟講咧，佢哋有好好嘅一個網絡咯。咁而本身嚟講，佢哋會喺呢啲網絡裏邊咧，作為一個比較重要或者我哋叫超級聯絡人咯。因為佢哋收集曬所有嘅資料之後咧，特別係家庭醫生。是當區，當然我們家庭醫生不是一定要在當區就診的，不過他們要對附近的醫療設施或者一些包括譬如中醫、牙科、甚至其他那個資源要很熟悉，提供給有關市民可以做出一個資訊的提供，看看健康方面怎樣做。第二呢，其實他們都需要幫市民做一些健康的叫做計劃，做好像一個個人助理。其實因為大部分一個預防措施咧，其實有幾樣嘢好重要嘅，譬如打針啊，或者本身咧慢性病點樣樣去做篩查咯，咁樣咁篩查都唔係一定係地區康健中心做嘅，佢本身譬如私家醫生啊，又或者係那個地區有其他嘅資源去做到都會做。不過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依家嚟講咧，大部分嘅資料或者係嗰個市民咧，佢嘅資料冇人跟進嗰陣時咧，我哋希望有一個康健中心去跟進，到底佢有冇做到應該要做嘅一啲相關健康嘅做法咧？咁樣。 我見有啲意見咧，譬如醫學會會長謝士文都提到話本身咧地區康健中心嘅設計咧，佢就話係有問題嘅，成立到而家都冇見到一啲成績啦，亦都質疑如果係過百萬患咗糖尿病同埋一啲高血壓嘅市民集中喺18個嘅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做一啲一站式嘅服務，會唔會喺人手分配或者成效上面都未必咁理想，處理到咁大嘅需求咧？咁而家地區康健中心嗰個成效會唔會都覺得市民係有質疑，或者處理咁大量嘅病人係咪處理到咧？ OK， 多謝你。其實我哋都同有關嘅醫生組織團體有聯絡嘅。其實我哋都明白佢哋嘅一啲關心嘅地方。咁因為其實而家嘅私家醫生咧，其實喺地區嚟講都可以講係有陣時都有啲無助，都需要揾人合作嘅。咁而家因為佢啱啱出世冇幾耐啦，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其實私家醫生係過去都未見到一個即係叫做佢起到佢。一個叫做同私家醫生嘅一個好強嘅網絡啦，喺呢個時候，咁所以未來嘅工作方向咧，一定係同家庭醫生啊，或者我哋將來即係有一個名冊嗰陣時咧，名冊裏邊嘅家庭醫生咧，做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咁啊同佢哋咧有咗聯繫之後咧，咁啊喺嗰個佢哋需要支援嗰陣時候。都可以支援到家庭醫生啦，係幫市民喺一啲家庭醫生需要幫手嘅，譬如話糖尿病，可能需要足部嘅檢查，咁私家醫生佢未必可以即時提供到，或者係佢未必提供到，咁康健中心都俾到一啲意見同埋幫助啦。咁調翻轉咁嗰個私家醫生，因為佢或者家庭醫生佢需要根據我哋一啲指引咧，達到某一啲指標嘅。咁康健中心都可以提供有關嘅資訊俾病人咯，就話俾佢聽，其實佢個指標應該係乜嘢。咁當佢見到家庭醫生嗰陣時候，可以大家互相有個聯絡，咁啊點樣用最好嘅方法幫市民做到佢健康上應該要達到嘅標準咯。 地區康健中心因為都涉及到話啲一站式嘅治理，我哋稍後再講。但我想講翻呢一個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我見好多報章其中一個嘅關注點咧就係、是。共同治理，所謂共同治理係咪即係市民都要俾一部分啦？俾嗰個嘅比例有幾多咧？ 好，其實係嘅。咁嘅共同治理咧，即係其實係政府同埋市民揸攜住手一齊去，希望可以管理好市民嘅健康嘅。咁呢一個係一個資助計劃，我哋而家嘅詳細仲喺商討緊嗰啲細節嘅。不過個感覺咧，應該都係政府可能會係一半到啦。咁我哋參考嘅數據係咩咧？我哋參考現時已經做緊一啲基層醫療嘅公司型嘅協作計劃啦。我哋仲要同業界磋商啦。咁我哋就跟住之後咧，我哋先會有落實嘅細節嘅。所以可能嚟緊喺出年第一季、第二季嘅時候咧，你多啲細節嘅時候可以再同大家講嘅。 一半有冇話都有上限？即可能佢睇嘅醫生嘅一半可能好高嘅喎，有冇一個設嘅上限嘅咧？又 仔細嗰個細節咧未清晰嘅，即我哋未有可以好詳細咁講。不過基於上一次呢個公司型合作協作嘅計劃咧，其實係會有上限嘅。 我見有醫學界都有啲嘅唔同嘅意見，譬如話如果一半啦，即半額資助啦，就提到話如果而家市民咧喺普通科門診嗰度咧睇醫生咧，可能都係幾十蚊啫。如果你去一個私營醫療嘅診所又好睇醫生嘅話咧，可能半年約咧係去到成千幾二千蚊，我當一半啦，都可能成一千蚊嘅喎，即幾百蚊嘅喎，同喺普通科門診公營嘅機構嗰、那個嘅系統嗰度去比，係即有一個落差嘅明顯啦。點樣可以吸引到啲市民係參與呢一個嘅共同治理計劃咧？ 首先咧就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是而家一個我哋呢個基層醫療嘅藍圖啦，包括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其實我哋應該咁講，基層醫療呢個健康藍圖咧，我哋會有兩個機構咧就會出現嘅。第一個就係彭醫生做專員呢一個基層醫療處啦，另外我哋都有一個叫策略採購統籌處嘅，嗰度係點做嘅咧？其實我哋就會有一個專責嘅團隊咧，就係做一個策略採購嘅，就希望咧可以增加市場嘅競爭力，攞到一個相宜嘅價錢。咁我哋嘅目的咧，亦都希望即係市民可以幫到市民，唔好負擔一啲太貴嘅私營嘅服務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個藥物方面啦，喺策略採購上邊咧，我哋亦都會推行一個意念咧，就係社區藥房呢個意念嘅。咁我哋希望咧，亦都可以有一啲相宜嘅藥物咧，可以提供到俾市民嘅。咁而希望個成本亦都唔好似而家冇資助嘅服務咧咁昂貴嘅。咁當然啦，喺公營機構嗰個收費入邊咧，其實佢亦都有自己嘅既定機制，會去重新去審視翻嗰個成本啊等等嘅。咁佢哋都有機制會睇翻嗰個收費嘅。 即係咪喺個策略採購嗰度，日後呢一啲參與計劃嘅譬如私家醫生或者藥房，佢哋都要劃一喺譬如某一個病某一隻藥嗰度係同一個收費，係咪咁？ 詳細嘅細節咧，可能遲啲先有一個落實嘅公佈啦。不過個理念咧，就係佢哋其實所有嘅藥物咧，或者嗰個醫療嘅情況咧，都會係喺基層醫療處核下，佢哋會有一啲我哋所謂一啲指引啦，就係一啲護理程序上面嘅指引嘅。佢哋嘅咩情況之下用邊一籃子嘅藥咧，我哋都有指引得到嘅。咁當然我哋個概念就諗係會有好多嘅藥物俾醫生去選擇，去醫治呢啲咁嘅病嘅。 嗯，點解冇或者唔考慮一個全額嘅資助咧？即係全額資助都係將一啲嘅病患或者壓力咧，係放咗去醫療市場嗰度，都可以做一個前期基層醫療啦，喺到後期醫嗰個壓力咧就少咗啦，同時亦都可以喺私人市場嗰度分擔。點解唔用呢一個全額資助嘅吸引力去吸引啲人咁做咧？ 我估咧，其實整個醫療體系，尤其是係醫療嗰、那個成本啊，或者個開支咧，其實著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而現時咧喺公營機構係一個高度嘅補貼，我哋嘅意欲咧就係公營機構咧仍然係一個安全網，即係話有需要嘅市民，又或者經濟條件冇咁優厚嘅市民咧，其實係可以繼續用一個公營醫療嘅系統接受一個高度嘅補貼嘅。但係啲市民咧，其實個經濟許可之下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就多個選擇。咁、所以點解我哋就有共同治理計劃咧，希望俾市民多一個選擇嘅。 有冇信心啲市民真係可能睇開呢一個嘅公立醫院嘅普通科門診係轉去呢一個計劃咧？同埋頭先你咁講咧，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日後可能都有一啲資產或者入息審查，如果佢過高嘅，就唔可以再用公立醫院嘅普通科門診啦，就出翻去頭先提到嘅呢一個共同治理計劃嗰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 後者就應該唔會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想俾多一個。唔好意思啊，俾多一個選擇市民嘅啫，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咧嗰、個計劃咧，亦都係俾啲未病嘅市民嘅，即係佢話啲病人根本即係嗰啲市民根本都未喺醫管局嘅醫療體系入邊，所以應該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 嗱，各位又点睇呢一个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咧？出年第二、第三季咧就系推嘅啦，亦都会话配合呢个一人一家庭医生嘅。你本身又认唔认识家庭医生啦？你自己有冇家庭医生啦？如果头先提到呢啲嘅慢性疾病，会唔会你过往都系喺公立医院嘅普通科门诊或者各种嘅公立医院嘅系统嗰度睇开医生嘅咧？如果用一个共同治理嘅模式去做嘅话，你自己又点睇咧？18723111，暂时就话咧慢性疾病咧就系包括呢个血压高啦、糖尿病等等嘅喺呢个先导计划入边。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会唔会你都系相关嘅病人，或者有机会想找出自己是不是这些病人？另外就想知道是有没有话即系参加咗呢个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之后，个病人啊，如果我觉得我都系唔想喺个私家医生嗰度去睇，我想翻去公立医院个系统嗰度，可唔可以自己做呢个决定？定系都要个私家医生去判断先可以安排佢去嘅？ 我估情况有两个嘅。第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佢嘅病情重咗，又或者佢有一啲并发症，佢需要一个专科嘅医生去睇一睇嘅话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特定嘅机制咧，就係俾呢啲病人可以去到一个专科或者医院嗰度接受一啲治疗。情况稳定，啲药教好之后咧，亦都会翻去家庭医生嗰度跟进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另一个就是如果病人就决定啊，我都系想揾即系公營機構嘅基層醫療為我嘅指定家庭醫生，其實係可以嘅。不過咧，就即係話佢唔係參加呢個先導計劃啦，因為其實政府嘅基層醫療，即係我哋個普通科門診咧，係一個高度補貼嘅。咁如果高度補貼咗嘅話咧，其實就唔會再喺一個共同治理計劃入邊咯。咁就係兩個唔同嘅計劃嚟嘅。 睇翻今次呢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咧，就好強調有一個嘅家庭醫生咧去跟嘅，同而家其實普通科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咧，都係資助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啦，接受一啲社區入邊嘅私營嘅基層醫療服務啦，亦都可以自己揀一個已經參與咗計劃嘅私家醫生做家庭醫生嘅，係咪好似咧？其實個分別係啲咩咧？ 其實係真係好相似嘅，因為嗰個都係我哋最初一個先導計劃攞到啲意念咧，點樣去優化翻而做呢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嘅。但嗰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喺個策略採購度啦。其實喺策略採購度咧，我哋係需要咧之後嘅成個醫療嘅程序咧，係會有一啲指標，我哋希望達得到嘅。即係譬如一個我哋就想，譬如如果我哋真係要俾醫生去睇一啲糖尿病嘅病人，佢個糖尿究竟控制成點咧？佢個血壓究竟控制成點咧？我哋都想喺呢一個共同治理計劃入邊咧，這個有落墨嘅，因為以往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咧就冇呢啲落墨噶啦。 OK， 仲有就係今次頭先都提到啦，話係兩隻病嘅啫，高血壓同埋糖尿病嘅啫咁。但係而家嘅地區康健中心嚟講咧，其實係有提供高血壓啦、糖尿病啦、腰背痛啦、退化性膝關節痛症四個疾病嘅慢性疾病管理計劃嘅咁。點解喺呢一個共同治理計劃入邊就唔包括部分嘅咧？有啲又甩咗咁樣嘅？ 我想那个地区康健中心本身我们有些地区性的一些活动呢、其实是想根据它不同地区的分布而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的。但是有一个整体性的那个计划呢，我们是想十八区一起推，还有是推的方法呢，其实是根据一个帮手建立一个地区康健的一个系统而推的。咁所以知道好多不同的疾病呢，它那个有些就比较多啲人啦，有啲我哋都想以实证为主咯，即系譬如有啲嘅嗰个筛查啊，或者系医治咧，其实嗰个实证对于整个嗰个市民嘅健康都有提升嗰啲咧，我哋想推先嘅。同埋有啲疾病咧，当佢本身嗰、那个长期复诊去到一个或者长期治理去到一个好嘅阶段嗰阵时咧，我哋会再考虑其他嘅慢性疾病嘅。咁呢个系我觉得首先要建立咗一个好嘅地区嘅康健。嘅系统先， 各位嘅观众听众又点睇咧？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共同治理计划，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就系一个先导计划嚟嘅。首阶段就包括一啲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患者啦，去资助佢哋咧系接受一啲筛查啦，同埋管理疾病啦，亦都配合一个一人一家庭医生嘅概念。你自己觉得呢个计划点咧？1872311，1872311。咁头先咧都讲到一个家庭医生嘅概念，你自己都可以讲下，即系而家喺社区嚟讲呢一个嘅概念，又即系大家认唔认识咧？1872311。咁今日直播室咧就有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同埋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医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司法部就国会山庄骚乱事件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四项刑事指控。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众议院议员企图对他提出虚假指控，目的之一是阻止他再次竞选总统并且胜出，又说任何对他提的指控都是企图排挤。委员会建议对特朗普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妨碍公务程序、串谋欺诈国家、串谋作出虚假陈述和叛乱。报道说委员会只是提出建议，不代表特朗普会被检控，因为刑事检控权在于司法部。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部长就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共识，报道说那个限价机制将会在出年的2月15号启动。欧盟能源专员西姆森说，假如监管机构发现天然气价格上限实施之后风险大于利益，欧盟委员会已经准备好随时叫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欧盟国家今次的决定是对市场定价的攻击，不可接受。乌克兰警告俄罗斯可能准备从盟友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较早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通宵受袭，引发连串爆炸。官员说没有人死亡，但是有人受伤，又说俄军施袭的大部分武器都被击落，但是部分击中关键的基础能源设施，导致停电。军方就说俄军使用的23件伊朗制武器之中，18件被防空系统击落。西方传媒报道今次是俄军五日之内第三次攻击，而通宵施袭就较为罕见和不寻常。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中方主张增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关的权威，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亦都欢迎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且增加捐款去到联合 国近东巴勒斯坦的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将军在安理会中东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信念，共同努力将两国方案由共识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化为现实。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2， 日元 137.16，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366，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14，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9点，升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07美元，卖出1,785.5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就喺三圣村，另外一宗就喺青田交汇处啦。咁不过而家三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喺大约系8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青田交汇处咧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嗰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三圣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但是青田交汇处的意外还未清理好，所以现在还是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那段都是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带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另外元朗的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对出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公展2022，12月23日下午3点，维园公展会有我林超荣、 黄桂林、 刘念、 彪爷， 还有那些年的张伟基， 还有歌手雷友辉 Patrick 同助声 Aden， 还有苏丽珊， 同大家一起玩游戏送大奖。 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公展2022，到时见啦。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气象站，一条干尸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022年12月20日，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扭转现时轻预防体制。 政府就规管众筹咨询公众，建议成立办公室一站式处理。 新增15,383宗新冠确诊，多39名患者死亡。 古特雷斯再促请俄乌双方透过对话解决目前敌对状态。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啦，头先就讲到有关于政府寻日公布嘅基层医疗健康蓝图，重点就系话要转去咧系以预防为重，以社区为本，以家庭为中心嘅策略。其中有一个建议就系话目标咧喺出年咧第二、第三季咧推呢个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针对咧首阶段针对一啲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患者嘅。嗱，直播室有两位嘉宾同我哋倾嘅，包括有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医生，同埋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医生嘅两位。头先就提到呢一个计划啦，你哋可唔可以都可以补充少少点解拣呢两个病系首阶段先嘅咧？同埋筛查完之后，仲有啲乜嘢系即系睇住个病人咧，去管理佢嘅咧？点样去做嘅咧？ 好啊，其实咧，我哋拣糖尿同血压高，最主要因为糖尿血压高咧，其实都已经占咗大概多过六成香港人会有嘅慢性病噶啦。咁同埋咧，糖尿同血压高咧，都会导致佢嘅并发症，都会导致一啲好严重嘅情况出现嘅。譬如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有糖尿或者血压高嘅市民，而佢又唔知道，又唔管理，又唔处理嘅话咧，佢出现嘅并发症会包括中风啦、肾衰竭啦，可能咧只脚会坏死啦，眼底会蒙睇唔到嘢啦，即系咁呢啲嘅并发症咧，其实亦都会令到市民嘅健康受损，同埋个生活质素会下降嘅。咁所以点解我哋好想咧，就话要糖尿血壓高要早啲揾到，早啲管理，令到呢啲併發症減低個可能性。咁如果我即係假設我一個病人啦，咁我去咗地區參加咗呢個計劃，去咗地區康健中心去做咗一輪嘅檢查評估，抽埋血之後咧，發覺我真係一個糖尿或者係一個我哋叫前期糖尿嘅病人，咁我就需要可能會食藥，要有醫生跟進，而我仲要定期咧就做一啲風險嘅評估嘅，就話去睇下我哋究竟嗰個糖尿有冇上，即係有冇併發症啦。評估包括啲咩咧？可能咧就會有營養師要教我去食嘢啦，令到我可以減重或者食一啲低糖嘅食物啦。咁亦都可以揾中醫減重嘅。其實、 okay. 另外咧，亦都會有啲足部治療師幫我睇一睇，如果我啲腳有壞死有傷口嘅時候，應該點處理啦？亦都要有視光師幫我睇眼底啦。咁我哋眼底究竟有冇呢個糖尿上眼？我定期咧都要抽血咧，睇下我嘅血糖控制得好唔好，我嘅腎功能好唔好嘅。咁呢啲咧其實可以做嘅咧就係靠地區康健中心一站式嘅服務啦。 是啊，就呢、這个康健中心，我哋一站式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咧，就是、令到嗰、那个市民或者系病人咯，佢有一个足够嘅自己治理自己嘅一个能力嘅。咁我哋好多经过网络咧，希望即系、就是、一方面有咨询嘅服务啦，另一方面亦都经过地区嘅网络咧嚟提供一啲服务，令到最终咧系希望嗰个市民或者系病人咧有自己管理自己嗰个疾病嘅一个能力咁样。 我想问。问题就是有时候有些人看私家医生可能是跨区看的，那他到时是怎样可以自己选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自己看开的私家医生做家庭医生，而那个的私家医生又会不会未必是跟当区的、即是地区康健中心是有联系的呢？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呢？那会不会未必选到他想选的医生呢？ 或者我答一答，因为其实咧喺康健中心，我哋就系用一种会员制嘅方法咯。咁其实最主要留翻个记录，咁等到嗰个康健中心咧可以有个追踪跟踪嘅一个，或者甚至帮到个市民有个联络嘅一个方法。咁但系嗰、那个无论嗰个市民将来喺边一度睇家庭医生都好啦。咁因为佢住个附近或者工作附近，佢参加咗个康健中心咧，咁变得个康健中心联络佢只有一间咁样系会联络佢嘅。咁而除咗跟进佢喺家庭医生方面做的事啦，其他的支援呢也都会跟住那个病人的。其实最主要是以那个市民和病人为中心。那么如果家庭呢，其实如果他有家庭成员啊在附近呢，其实一切是最好的。那么就变得是那个服务是一个网络式的。就不是因为现在好像即以前即一个地方做晒所有事，其实对市民也都未必方便去今时今日。 即我想搞清楚，即唔係用個區去劃分。舉個例，我譬如喺沙田睇醫生嘅，我會唔會個地區康健中心喺大埔咁？咁啊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 係啦，將來我都想講講，因為其實喺嗰個地區康健中心依家成立咗之後咧，其實都審計報告都講過，其實有啲服務係不足嘅。咁我哋除咗接納曬所有嗰個審計署嘅報告之外咧，又知道，因為其實佢嘅成立喺呢個藍圖發出之即係藍圖出咗之前即係建立嘅咯，所以未來時間咧，我哋重新去定位，同埋亦都要喺服務方面重新調整嘅。咁私家醫生呢個制度咧，其實對於康健中心就係新嘅。我哋喺未來日子咧，都會喺嗰、那個幫點樣去支援嗰個家庭醫生計劃，亦都係點樣提供一站式服務方面咧，會要做一個提升同埋調整嘅。 市民如果睇開一個醫生，佢揀咗嗰個人想做家庭醫生，但係如果佢冇登記入呢個基層醫療名冊，就入唔到呢個 計劃噶咯，係咪？ 入唔到噶啦，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其實有兩個做法嘅。第一就希望市民說服個醫生啊，你都去參加呢、這、一個基層醫療名冊啦，咁、那個市民咧就可以得到呢個資助噶啦。咁、不過頭先我都想補充一樣嘢，就算如果市民係跨區揀咗個醫生，咁譬如好似頭先你個例子咁，佢沙田睇醫生，大埔嘅康健中心度睇嘅時候咧，其實除咗呢個網絡可以聯繫得到之外咧，其實個醫健通都可以幫得到嘅、因為所有參加呢啲慢性疾病治理共同治理計劃嘅成員咧，都需要用醫健通嘅。我哋就靠醫健通咧，就變每一個市民自己都有個健康户口，入邊睇過啲咩醫生，食過啲咩藥，喺邊度做過啲咩治療咧，都會揾得到嘅。咁呢個亦都係個聯繫嚟嘅。 有啲咩誘因，除咗個市民自己勸個醫生去參加加入呢一個嘅基層醫療名冊，有啲乜嘢誘因係吸引啲醫生去參加咧？同埋參加咗之後有啲乜嘢嘅標準係保證呢一啲醫生係個質素係夠嘅咧？ 好啊，咁咧我首先講一點咩誘因先啦。咁其實咧，我哋以後政府一啲資助嘅項目，包括現時已經資助緊嘅項目咧，以後都會喺呢個基層醫療名冊嗰度咧揾嗰啲醫生幫手嘅。譬如我講緊咩咧？接種疫苗啊，或者係大腸篩查嘅項目，而家現有嘅項目，以及以後用嘅長者醫療券咧，其實我哋都要揾一個喺個名單上面嘅醫生幫手嘅。咁其實如果醫生有咗個病人之後，個病人咧就其實跟理論上就跟足你一世噶啦。咁啊，所以我哋點解都一定要有一個名冊上面醫生嘅質素嘅保證嘅？咁喺個名冊上邊咧，點可以參加到呢個名冊啦？我哋咧係需要每一個醫生咧都有一個持續嘅教育，我哋所謂嘅 CME 嘅。咁同埋咧，佢哋會有啲培訓啦。佢亦都參加咗呢個名冊之後咧，亦都會遵守我哋一啲金標準，而啲金標準咧就會由係呢一個基層醫療處所定立，係根據一啲專業嘅意見而定立嘅一啲標準嚟嘅。 可唔可以具體講少少？即係所謂金標準係點樣咧？ 我舉幾個例子啫，即係因為其實咧，我哋就住某幾個疾病都定出咗一啲相關嘅嗰個基層醫療概覽咯。咁啊，個概覽裏邊咧，我哋希望譬如話。一個糖尿病的病人咁樣，佢其實分前期糖尿病啦，同埋已經係確診糖尿病。咁前期糖尿病其實，譬如佢需要做到一啲乜嘢嘅，即係譬如糖化血糖血紅素，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嗰個糖尿病嘅一啲檢查嘅標準，其實應該係喺一個某一個時間裏邊應該有幾多降低啊？又或者係對呢個糖尿病人點樣維持一個好嘅穩定嘅嗰個控制糖尿嘅一個指標咧？其實呢啲指標都係將來我哋唔單止即係話啊，私家醫生睇完之後，佢本身係盡唔同嘅方法去令到病人嗰個控制去到一個好嘅水平咯。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知道通過啱啱講嘅醫健通咯。咁我哋會因為佢係我哋地區康健中心嘅會員咯。咁佢係經過其他方面發覺啊，有啲嘢佢需要幫助嘅，譬如運動咁啊，我哋可能會有啲運動指標俾埋嗰個病人嘅，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我哋希望即係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咁變得除咗市民自己之外咧，包括個家庭醫生啦，同埋康健中心都會有一個共同處，即係幫助嗰個健康嘅一個改善。 OK， 有啲指標。不過你呢個時候都聽下即係聽眾嘅電話，請兩位咧戴起台面上面嗰個耳筒先嚇。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嘅，早晨，葉女士，早晨。 早晨啊，各位主持啊， 早晨， 請講，請講。 係想請教咧，因為而家咧就點講咧，即係先一排咁啊，聽到李家超特首讲过话，可能会有嘅夫妇共用嘅医疗券啊嘛。咁样呢个问题，跟住讲咗就搁置咗，就冇再提啦。咁样个原因咧就咁嘅，因为我就七十几岁啦，就四月份我啊中过，咁样中过咧，而家叫新冠后遗症啦。咁我用我医疗券睇医生，睇到都冇晒啦，仲要自己攞咗三次钱出嚟睇。你知呢个问题。第二咧，如果你共用咧，可以例如我先生佢话用唔晒嘅，而家跟住佢。即係冇乜事就用唔曬咧，盡量都唔用醫療券啦。咁如果共用可以，我用我三個醫療券可以幫助我，可以啊俾嗰個費用啊嘛。而家變咗冇，我睇到而家我都唔敢睇啊，冇錢啊嘛。 冇 一次就好昂貴，四百幾蚊。咁我曾經打過個上去嗰個電台，唔係 ，sorry， 打過醫管局問嗰個小姐，佢話佢哋係浸大嘅。我想有冇話好似即係資助我哋或者免費幫我睇睇醫生咁樣俾我哋，即係有啲藥。 佢話冇嘅，暫時冇嘅，咁樣講嘅話，咁樣嘅問題，我想請教，你想我想你幫我提示啊，再重複即係問下呢個問題幾時落實？ 明白，夫婦共用醫療券呢、這、一個即係究竟幾時會落實？不如俾兩位嘉賓回應一下先呢、這個。 好啊，呢、這、一個特首喺佢嘅施政報告講過嘅共同即係呢一個醫療券咧，其實咧就冇唔記得咗嘅。其實應該係出年年中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逐步落實嘅啦。咁其實關於個醫療券咧，係有三個新。兩點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會加闊呢一個醫療券用嘅專職人員可以用到嗰個服務，即係市民可以，譬如可能會言語治療啊等等嗰啲都可以用得到啦。第二咧就係夫婦共用，咁夫婦共用嘅時候咧，市民可能要做少少嘅程序嘅，你要申報邊一位係你嘅邊個係你嘅夫婦啦，你點可以共用？咁可能要做呢個步驟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我哋個所謂嘅加碼啦，即係優化咗長者醫療券，我哋就希望由而家現時嘅2000蚊咧，我哋就會有1000蚊咧，就係作為一個指定用途。指定用途咧就包括睇醫生啦，即係包括睇啲慢性病嘅醫生，或者做一啲預防嘅一啲服務嘅話咧，都可以用個1000蚊嘅。如果用滿1000蚊之後咧，就會自動加多500蚊俾個市民噶啦。咁當然啦，如果都用另外嗰1000蚊，即係唔係指定用途1000蚊，都可以愛嚟睇醫生，都可以愛嚟做一啲預防嘅服務嘅。 嗯，過往都有啲聲音就係話，呢一個加碼咧，其實有個條件頭先提到啦，要先係用滿1000蚊咧，係喺啲基層醫療啦，或者預防性嘅服務啦。咁、有啲長者就話，其實本身睇醫生都唔夠使，我仲要花多相當部分嘅係去做呢一個嘅預防性嘅服務嘅。咁佢哋可能真係完全唔夠，係咪吸引到佢哋攞1000蚊去做預防性服務，去攞多500蚊咧？又？ 其實都唔係嘅。如果你頭先嘅個案咧，佢已經睇有慢性病，已經睇緊醫生嘅話咧、其實過1000就會自動多500噶啦。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因為你要特定攞嗰1000蚊去做啲額外嘅嘢。其實如果你已經係有個血壓高或者已經係糖尿病，你睇緊醫生嘅時候，你都可以用醫療券過1000就會多500啦。 嗯，另外我想講下家庭醫生嗰個人手方面。而家咪話香港每年大約有40個家庭醫學專科嘅培訓名額咁。其實夠唔夠去應付嘅？其實而家如果要咁大規模嘅基層醫療嘅一個改革咁， 其實家庭我哋喺呢個計劃入邊咧，我哋嘅包括嘅醫生咧，都唔係淨係一個專科家庭醫學培訓嘅醫生嘅，我哋都包括其他專科醫生，但係佢可能要進修多少少嘅課程，咁佢就可以成為呢個醫生噶啦。咁、所以我哋希望現時我哋而家喺嗰個基層醫療嘅名冊入邊咧，我哋大概有2600個醫生啦，咁全香港大概15000個醫生，咁但是在这个香港入面提供一个基础医疗的医生其实都有5000-6000人的。那我们希望呢剩下那些人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医疗名册。那我想我们要做多些宣传还有做多些跟业界商讨，希望他们来参加这个计划的。 怕不怕现在在公营医疗的系统都人手紧张，日后在家庭医生的需求有增加，会不会互相抢人呢？ 其实都不一定的，因为个病就有咁多啦，市民有咁多的服务，我系咪都要需要咁多医生去提供呢个服务？只不过咧，我亦都唔想因为医疗人手嘅问题而将呢一个医疗系统，我哋将会负荷唔到，或者个咁大嘅挑战而压后去处理嘅。咁所以希望双线齐下啦，即系由增加人手，包括海外嘅招聘啊，包括本地嘅培训，同一时间都推进一啲新嘅服务啦。 另外我见到你哋今次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分阶段咧会将卫生署辖下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咧整合为地区为本嘅社区医疗健康系统，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即系点样咧？其实 好，其实现时咧政府亦已经投资咗唔少嘅基层医疗嘅服务噶啦，不过咧就撒落喺各处嘅，包括喺卫生署啦、医管局都有嘅。喺卫生署入边咧，譬如讲紧啲长者嘅医疗中心啦，又或者譬如母婴健康院啊，又或者大肠嘅筛查呢啲咁嘅项目咧，其实已经卫生署做紧。不过当我哋有咗基层医疗处之后咧，呢一啲服务就可以整合摆晒落去基层医疗处下边嘅服务指南入边，等佢更加归一啲，同埋亦都可以理顺一啲，令到可以更加有效咯。 我见到个附篇嗰度咧就话分两个阶段嘅。第一階段咧就係啲長者健康中心啦，婦女嗰啲健康中心啦。第二階段咧就係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同埋母嬰健康院，即係個階段性係幾時會做啦，同埋即係將呢一啲嘅服務就外判咗去私營嘅市場，係咪咁樣理解？可以 一部分係咁理解嘅，有一部分咧亦都可以睇下會唔會同其他公營嘅，譬如好似醫管局有啲服務可能合併會更加有效嘅。咁個時間表咧都係我哋都喺個附篇都有講短中長，咁短就大概兩。 至三年度啦。咁其實都講翻一句啦，成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咧係一個長時間嘅規劃嚟嘅。長時間唔代表我長時間先有效果，我哋而家開始做嘢，希望喺長時間大概五至十年可以開始要見到一啲顯著嘅效果出現啦。咁所以點解我哋一步一步會推進嘅？咁希望喺個慢性治理疾病先導計劃係第一步，然後仲會慢慢陸續有啲項目可以推出啦。 頭先提到有啲服務話係可能過幾年啦，咁有啲喺一個私人市場嗰度去做啦。包唔包括譬如牙科街症呢一類過往大家都好關注嗰個服務啊，或者需求好大嗰個情況？ 其實咧牙科入邊咧，我哋都知道好多市民都有呢個需求嘅。咁而牙科著實咧，有好多都係可以防止得到嘅，即係佢如果預防嘅話咧，其實係好有效，因為天生大部分嘅市民咧，其實都天生賦予咗你一個好健康嘅牙嘅。你點樣去保護對牙咧？保護得好嘅話，其實可以用到腦嘅。咁呢個亦都好啱我哋基層醫療嗰個理念。咁但係我哋咧就會有一個牙科服務嘅藍圖將會出嘅，咁我哋今年就應該話今年開始動工啦，希望最短時間可以做得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多喺呢方面可以擺咗落去呢個基層醫療入邊。 我哋傾嗰陣咧，又有啲聽眾打上嚟，不過呢個時候我哋又聽下，有劉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 主持， 你好，你好， 兩位嘉賓， 係請講。 我想問佢係因為如果去咗呢、這個福建中心做咗個登記啦。咁安排去见医生咧，接受检查啦，同埋去做一个验血嘅化验啦。无论即系如果有事之后，康健中心暂时即系我未睇过啦，但系我听唔到佢哋话俾我听个后著系会有啲咩跟进嘅，净系话我哋睇咗你嘅报告先，跟住咧就再同你商量。咁但系商量啲乜嘢咧系唔知嘅，啲费用系点咧系唔知嘅。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而家系睇紧政府门诊嗰啲诊所系收费好平嗰啲嚟嘅，咁但系如果转咗个康健中心，就变咗系冇，即系就唔会去咗政府诊所啦，因为政府已经分流咗落去啊嘛。咁但系冇一个吸引嘅，因为我哋去睇政府医生咧，诊所咧就系、是觉得佢即系我哋可以负担得到啊。如果我哋转咗去私人医生度咧，基本上我哋都负担唔到。我哋得，我哋梗系去啦， okay。 但系唔得嘅，咁我哋会点咧？咁样？就係呢個想請教 明白，劉生，不如俾專員呢個回應下。 好啊，多謝曬劉生。咁就未來嗰、那個將會推出嗰個慢性疾病治療計劃咧，其實分為兩部分嘅，而家係構思中嘅。第一個部分就包括一個篩查啦。所以如果劉先生已經喺我哋嘅即係政府醫院或者係普通科門診覆診緊咧，暫時呢個計劃未必可以直接受益到嗰、那個劉生啦。當然即係如果你參加其他即係譬如普通科公司型合併嗰、那個係另外一個計劃嚟嘅。咁第一部分就係篩查，即係話其實我哋知道有一半嘅病人其實唔知道自己有血壓高，或者唔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或者前期糖尿病。咁我哋呢個篩查最主要係揾出呢啲病人咯。咁其實嗰個數量都唔少嘅嚇。嗰、那個喺香港，如果我哋根據而家嘅文獻講，都要超過七八十萬人嘅。咁我哋揾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會有一個治療嘅，我哋叫一個配套餐咯。那個套餐我哋都喺度策劃緊嘅，都要同業界共同商量嘅，因為唔同嘅即係嗰個程度，因為我哋而家着重一個比較早期或者前期嘅疾病咯，咁個處理方法係未必完全同而家嗰個一個醫治式嘅，譬如政府提供嘅嗰個醫生服務咧係有完全一樣嘅，我哋可能會加咗好多預防性嘅嗰個服務喺裏邊嘅，咁所以成個係會有一個配套嘅，咁一個配套亦都會有資助嘅，咁當然今日咧我冇辦法係即係俾到一個好詳細嘅資助額咯，咁但係我哋會喺呢一方面喺未來嗰幾個月咧，會努力咁樣去推出呢個計劃之前咧，會有一個好清楚嘅交代嘅。 頭先佢提到嗰個錢個吸引力，就算佢係篩查都好，其實佢喺公立醫院嘅系統係咪都可以做到類似嘅篩查，未必吸引到佢哋。 或者我都係多謝你嘅問題。其實今時今日嘅公營服務咧，係基本上我哋應該冇篩查呢、這個嗰、那個服務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正正係我哋成個預防嗰、那個。計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因為今時今日你基本上如果譬如任何一個市民佢想知下我自己到底嗰個有風險都好啦，即佢都唔知道去邊度去攞到一啲服務嘅，除咗去私人醫生，咁所以政府推出呢個計劃係因為喺依家個市場嘅方面可以有個資助嘅計劃，嗰陣時會幫到更加多嘅市民。 OK， 可唔可以講下，因為我見到醫健通咧，今次都好似有啲即係改動嘅，好強調一人一病歷嘅，呢、這個有啲咩重點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 好，咁現時醫健通咧就其實我哋都有差唔多500多個市民已經有個醫健通嘅户口噶啦。咁而私家醫生咧，但係私家醫生用可能會用自己嘅電子户口，而唔係 link 咗落去個醫健通度嘅。咁我哋就好想將呢一個私家醫生佢哋睇病人嘅時候嘅資料咧，亦都可以擺到去呢個醫健通。咁所以咧，病人係可以睇到自己個病歷喺個醫健通，透過醫健通咧，病人都會知道自己食嘅咩藥。尤其是咧，有啲病人如果有幾種疾病，佢食緊好多藥嘅話咧，其實講唔出啦。我哋譬如做醫生嘅病人問佢食咩藥咧，通常啲病人都話：我食粉紅色嗰粒同埋黃色嗰粒。咁其實冇人知係咩嚟嘅。咁所以點解醫健通如果我有清楚個藥嗰個名稱以及嗰個份量咧，就會方便個病人自己知道自己咩事啦，以及醫生亦都知道。仲有一個優點咧，就係其實個醫健通其他照顾病人的专职人士都可以见得到的，譬如好像药剂师这样，如果病人不知道吃这些药究竟应该怎么吃，时间是怎样，跟什么食物相冲的话，其实都透过这个记录去问药剂师的话，地区康健中心都会有药剂师的，我们都可以给到意见告诉市民、啊、其实吃这些药需要注意什么样、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因为我见蓝图提到普通科门诊会优先照顾弱势社群的，就如果一般病人可以选择共同自理计划去用一些私营基层的医疗服务，所以倒转睇系咪真系一啲弱势社群就未必拥有到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咧？ 咁又唔系，咁其实你的家庭医生就是公营医院入边普通科门诊的家庭医生啦。咁我哋都会同医管局倾嘅，咁睇下个入边可唔可以其实私营就好处就系你系睇嚟睇去一个医生啦，你可以拣某一个医生，但公营嘅系统入边咧，可能就一組嘅醫生，你未必可以次次都見到啊李醫生或者陳醫生嘅，咁呢個就有個分別咯。 嗯，今次呢個計劃有冇任何 KPI 會定？ 有嘅，其實咧喺個附篇入邊咧都有好多嘅 KPI 嘅，不過喺呢個現階段入邊，因為啲仔細嘅落實嗰啲數字未出啦，咁但係個方向我哋已經定曬，我哋會有 KPI 嘅。 OK， 好啊，嗱今日咧就喺直播室呢度咧請嚟兩位嘉賓嘅，就係、是、包括就係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醫生，同埋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醫生嘅。咁頭先提到譬如有一啲金額上面啊，或者可以日後可能再多啲細節啦，再請兩位上嚟再講下啦。講到咧呢一個嘅基層醫療健康藍圖，頭先提到一啲共同治理計劃。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哋會再繼續傾嘅，轉頭翻嚟再見。 告驗證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成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提出公營醫療系統長遠改革，希望可以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鼓勵一人一家庭醫生最快在明年的第二和第三季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由政府資助市民在私營醫療市場接受篩查和治理服務，首階段以高血壓和糖尿病優先，但是具體資助金額有待公布。成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提出將以地區康健中心服務模式為基礎，發展地區為本、家庭為中心的社區醫療系統。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參加者要成為地區康健中心會員，中心會協助配對家庭醫生。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說，地區康健中心將會成為超級聯絡人，加強與家庭醫生的配合。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長者安居協會昨日表示，在寒冷天氣之下，該會的一線通平安中過去三日一共是接獲超過5000多宗的求助，超過300人要送院治療，其中一日更加是接獲2宗獨居長者在家猝死的個案，呼籲大家要留意身邊長者的安全狀況。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內地近日放寬疫情防控措施，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認為 Omicron 病毒在內地的致死率已經降到 0.1%， 相當於季節性流感，又說現時染疫者已經沒有出現肺炎症狀，認為可以改稱新冠肺炎為新冠感冒。經濟日報訪問了多位本地專家，港大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東燕認同新冠和流感似到不得了，相信本港自從5月之後染疫死亡率已經降到 0.1%， 而且認為新冠肺炎已經在香港風土化，不過他認為目前仍然要維持佩戴口罩到明年春季。 不過，港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強調，染疫者離世個案中有七成同新冠有關，主要是肺炎，三成死於自身的病患，認為不應該將流感同新冠病毒兩種不同呼吸道病毒的名稱混合。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海关昨日表示，今年头十一个月，一共接获5611宗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举报，按年下降12%，但旅游业相关投诉占205宗，按年上升38%，主要都是涉及旅游会籍、订购酒店住宿、机票和旅行社服务。另外，装修业相关投诉就占177宗，比起去年同期上升17%。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教育局公布最新一份视学周年报告，当中提到本港中小学落实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情况。报告指出，部分学校未能够就国民教育订立清晰发展目标，学生对国民身份认同尚待建立。有学校的中国历史科未涵盖宪法和基本法的学习元素。国安教育方面，不少教师只是侧重灌输知识，未从情感层面提升学生忧患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连日天气寒冷，加上新冠确诊，入院的人数激增，急症室几乎逼爆，求诊者平均需要轮候7至8个小时。政府昨日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建议善用市场力量，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体系和理念，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长远挑战。社评说，来得正是时候。大公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港府昨日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希望引导大众更善用社区医护力量治未病。社评说，计划聚焦长者，包括加码派发医疗券，但长远来讲，儿童或者是累计最受惠，从小有个家庭医生，以平衡担子为念，或者可以考虑为家长提供税务减免，例如已经购买自愿医保者，光顾私家医生的时候，可以获额外税务扣减。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和法国倾力踢出一场超高水准的精彩决赛，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众望所归的至尊球王。美斯之所以广受爱戴，和他的球品和人品有关，他礼待球迷，照顾家庭，尊重队友甚至对手。社评说，球场是世局的缩影，可以悟出不少的道理，政治人物应该是从美斯身上学习王者风范，征服人心才是人者无敌的王道。信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今届世界杯亚洲和非洲球队表现可人，可惜中国足球仍然不见长进。社评指，2002年中国队唯一一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当时阿根廷队长美斯只得15岁，美斯在这20年间取得辉煌成就，中国足球在这段时间做过什么，要好好反省。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新界呢，剛才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三聖村和青田交匯處呢，都分別發生過意外事故的。兩宗意外事故都清晒場，現在呢屯門公路去九龍就繁忙啫，唔擠塞㗎。咁但係後面嘅元朗公路就仲係多車嘅，龍尾去到丹桂村啊。受到較早前屯門公路嘅意外事故影響，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龍尾去到丹桂村。而荃灣路去屯門之前喺葵涌公園對開就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走咗啦。咁但係來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段呢，亦都係多車嘅。咁去九龙方向呢，龙尾就喺荃湾西站，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喺丽景村。之前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段因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呢来往方向都係比较多车，咁但係坏车就走咗㗎啦。隧道方面，大榄隧道去九龙管道里面嘅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都係多车，咁龙尾喺收费广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係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就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一啲。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咧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现时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 而青山公路同埋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掃管忽段都係分別交通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龍呢就淨係近住沙田鄉事會路嗰段比較多車啫。入去呢個上水粉去呢個上水粉嶺方向呢亦都係繁忙嘅。安全車速報告由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2022年12月20日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扭转现时轻预防体制。 政府就规管众筹咨询公众，建议成立办公室一站式处理。 新增15383宗新冠确诊，多39名患者死亡。 古特雷斯再促请俄乌双方透过对话解决目前敌对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政府昨天公布這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有好幾個的改革方向建議，包括第一就是建立社區基層醫療系統，強化一人一家庭醫生的概念，亦都說最快出年第二季推出這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剛才和副局長和專員都談了不少了這個計劃。政府說會提供針對資助，由地區康健中心統籌配對一些家庭醫生，是幫助市民管理和診斷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等的目标慢性疾病。咁喺寻日嘅记者会都提到咧，就话呢一个共同治理计划咧，系会目标系一啲45岁或者以上嘅高血压啦，以及糖尿病人士可以参与啦。初步咧就预出年第二、第三季推啊，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另外咧，亦都提到话会分阶段咧，将卫生署辖下嘅一啲基层医疗健康服务咧，整合为地區為本的社區醫療健康系統啦，咁再者就話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管理，就要求一啲咧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啊，包括頭先講嗰啲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嘅醫生咧，呢啲家庭醫生咧同埋醫療專業人員咧都要登記加入基層醫療名冊。咁啊，當局就話希望未來兩年會逐步落實名冊咧呢個嘅過渡的安排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啊，同我哋講下今次呢一個嘅藍圖，佢自己嘅睇法啊。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連偉橋。整體個藍圖有好幾個方向嘅一啲建議嘅，你自己最關注邊點，同埋你自己點睇咧成藍圖？ 哦，藍圖嘅方向其實之前可能施政報告啊各樣都有提過，咁當然都係好事啦。咁尤其是係今次話有家庭醫生呢一點。咁其實對於啲慢性病患，即係會更加有彈性同埋有個長期啲嘅關係。咁其實都係行前咗一步啦。同埋我留意到，即係而家話資助去睇家庭醫生嗰度咧，即係除咗係醫病之外咧，仲可以喺家庭醫生嗰度做啲篩查。咁其實真係行前咗步咯，即係可以做埋一啲預防性嘅嘢。 嗯，即係你講緊高血壓同埋糖尿病嗰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啊嘛，你講緊 係。係啊係啊，我睇到佢入面係可以有啲資助嘅篩查，咁變咗就唔係淨係有病先睇醫生啦，即係可以去家庭醫生嗰度做檢查。 嗯。 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都關心個資助額啦，因為始終如果係基層嘅話，就算有某程度嘅資助，咁都係一個負擔，因為長期嘅開支。咁同埋而家喺醫管局嗰度嘅服務就即係如果譬如攞緊綜援嘅人士就完全免費。咁所以如果個計劃嘅資助額係唔夠嘅話，咁原先免費嘅要大家俾錢去嘅話，就唔知個計劃個吸引力會夠唔夠啦。 嗯，頭先政府嘅代表啦，副局長李夏欣都提到話個資助額咧雖然都要再定，但就話應該都預係一半到，同埋咧就好強調呢一個先導計劃咧，同本身喺公立醫院系統咧嗰個目標有啲唔同嘅。呢、這個先導計劃咧。即系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咧，系做筛查多啲嘅。如果你本身已经系有病嘅话咧，就系喺翻公立医院嗰度做嘅。嗰个目标群组系咪有唔同咧？呢一个分工系咪可以咧？ 都是的，但是除了一些已经是在医管局度即是医紧病的病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是未发现的病人的嘛。那这些病人其实有些当然是可以共同负担啦，比较经济能力啦，但都有不少是基层的市民，那他们可能是即是都想检查身体，或者即是都已经有一些前期的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啊，但是未发现未医的。咁如果呢一啲市民，咁佢哋又受唔受惠到呢個慢性病，即係喺私家醫生到家庭醫生資助呢個計劃呢，即係如果要俾一定嘅錢嘅話，咁我就驚佢哋嗰個動力會低啲囉。咁同埋即係如果嗰個計劃係要俾一定嘅錢嘅話，會唔會又會有一啲即係健康上嘅貧富懸殊呢？因為願意俾少少錢嘅人，可能佢好早就去做咗呢個資助嘅檢查，仲開始治療緊啦。咁但係如果即係經濟能力有限嘅人，可能佢就唔會做呢個篩查，咁變咗佢個問題就遲啲先發現，遲啲先醫，咁健康又再差啲。 嗯，你自己建議呢，如果資助額係去到幾多呢？ 我諗一定要即係有嗰個吸引力嘅話，都要同返而家喺醫管局嗰度睇齊囉，即係可能係綜援人士就免費啦，咁另外個收費都要即係相當年，好似而家係，譬如睇一個門診係$50嘅嘛，咁都要做翻呢個參考咯。如果唔係，即係只會係一啲比較有負擔能力同埋比較動力高嘅人就會去參加呢個計劃。而而家其實最需要幫嘅，可能係一啲動，即係本身去關心健康都唔係好關心，亦都經濟能力唔好嘅一啲基層市民。咁就受惠唔到咯。 嗯，今次呢個計劃咧，就亦都提話強化地區康健中心去做一個統籌一啲嘅社區基層醫療服務嘅，同埋一個幹經理嘅角色啦。就一方面咧就會支援一啲基層醫療嘅醫生啦，登記咗嘅、另一方面咧就係作為一個地區基層醫療健康資源嘅樞紐。你覺得地區康健中心有冇能力做呢啲角色咧？或者而家嘅地區康健中心你自己評估啦，日後要擔當呢啲角色嘅時候，又係咪做到呢？ 其实未来好需要嘅，我觉得，因为始终譬如头先讲过嗰个慢性病计划，咁佢有好多家庭医生，咁但系即系佢哋其实都好需要一啲支援，即系譬如喺家庭医生度未必有一啲检查，未必有其他专业人士，物理治疗师啊、药剂师啊呢啲咁样，咁所以好需要有即系地区康健中心去做统筹、做支援。如果唔係真係即係一個醫生一張台咁樣，咁好多嘢本身喺醫管局有嘅都做唔到。咁、但係個困難就係、是、即係對於基層醫療譬如地區康健中心最近審計報告都有講過，即係個參與率比較低啦。咁啲市民即係唔係好熱心去參與，或者個認知都比較低。咁要點樣去宣傳呢個康健中心，同埋吸引啲市民嚟做檢查啊？即係嚟做啲基層醫療嘅嘢，呢個係困難咯。咁始終如果而家淨係譬如打開門，好似一個診所咁樣，等人有病先嚟睇咧，咁其實就唔係基層醫療啦。咁所以即係希望未來要加多啲係即係社福界嘅支援啦，或者係即係去地區嘅聯繫啦，咁樣去主動揾一啲隱蔽嘅病人啊，或者係即係好少人幫到接觸到嘅病人出嚟咯。 今次咧就係一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啦。所謂基層醫療，另外仲有兩層嘅，就係、是、第二層、第三層。第二層就係、是舉例，譬如一啲急症室服務啊，啲專科嘅醫療護理啊。第三層就係啲複雜啲嘅醫療嘅護理服務，甚至一啲跨專科嘅專門知識啦，涉及到。你自己覺得係即係市民對於喺基層醫療嗰度做多啲，係令到日後另外嗰兩層嘅服務用少啲，嗰、那個嘅接受程度有幾高啦？或者市民本身對於基層醫療呢個概念？是入不入屋的呢？你自己認識的市民來說， 其實都是很困難的，因為始終這麼多年來都即是基層醫療這個文化都不是很建立，所以剛才都說過，即是就算有康健中心，譬如現在有一些資助的檢查，可能已經是不用錢的了，但是即是參加的意欲都是比較低，尤其是剛才說過的基層的街坊呢，即係本身可能即係教育程度啊，或者係呢啲咁嘅即係獲得健康資訊嘅渠道又唔係好夠，所以個動力更加低。所以 我更加講就係、是、即係除咗要打開門，好似個診所咁等人嚟之外、嗯，更加要主動出去揾人去教育啲市民去參加咯。 嗯，今次佢有個概念嘅，就話要強化，就係、是、一人一家庭醫生嘅呢、這個。你覺得對於基層市民嚟講，呢、這個嘅概念去強化上面啦，難唔難啦，或者有冇啲咩誘因去鼓勵啲市民建立呢個概念咧？ 其實是好的，即係因為而家譬如去好多基層市民去醫管局嗰度覆診咁樣，其實一次覆診都要半日噶嘛，即係人多擠迫啊，同埋即係個彈性比較低，有啲長者又要長途跋涉，咁有即係家庭醫生係近佢哋，其實係好嘅。咁但係即係都係要講嗰、那個經濟嗰、那個即係共同承擔嗰個比例係幾多啦、嗯？因為真係如果一個高血壓、糖尿病，可能睇幾年甚至十幾年。咁如果你長期要俾一筆錢嘅話，那個吸引力就真係好低。咁、 嗯、 另外就係牽涉其他嗰啲即係醫管局而家有嘅，譬如啲檢查啊，其他啲輔助醫療啊。如果去到家庭醫生嗰度，會唔會同樣有翻呢啲服務呢？如果冇晒嘅话，咁又系嗰个参与度会低啲啦。最后就系即系嗰个服务嗰个范围，因为好多时尤其是长者佢唔止一个病㗎嘛。咁啊糖尿病可能佢会加埋譬如有胆固醇啊，有骨质疏松啊，有前列腺嘅问题啊各样。咁如果呢个计划佢淨系睇一种病嘅时候，或者一兩種病嘅時候，會唔會有其他幾種病嘅長者佢無奈都要翻返去醫管局呢？咁其實就做唔到嗰、那個即係幫醫管局分擔嗰個功用咯。 即係所以你覺得譬如而家呢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嘅呢個計劃，暫時淨係針對高血壓同埋糖尿病，你覺得係唔足夠？因為你頭先提到話，可能一個長者已經有唔同嘅病喺同一個身體入面啦咁。 是啊，但是当然啲细节就未公布，而家都亦都有其他嘅即係公私营協作嘅计划。咁但係未来可唔可以整合到係即係一个长者佢有唔同嘅病，当然係轻微㗎啦，咁比较简单㗎啦，咁都可以同样喺个家庭医生嗰度处理呢。咁呢个好重要，如果唔係我一个病就喺家庭医生度睇，我另外一个病就去返医管局度睇，咁其实即係仲辛苦咗。 嗯 ,OK, 好啊，同阿连伟桥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过呢就係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基层医疗健康蓝图计划，欢迎打嚟 ,1872311。政府都话好着重喺基层医疗嗰度係做多啲啦，提到话香港慢性疾病嘅病人数目呢，由而家大约220万呢会增加到十几年后呢300万，占总人口嚟讲呢 37% 嘅。呢个寻日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嘅讲法嚟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喺如果咁多人係有机会有一个慢性疾病嘅时候，喺社区做多啲基层医疗有几大帮助呢？而家呢啲措施系咪针对到呢？1872311，有吴女士，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系想讲咧，嗱，而家其实我系成日都要接触长者嘅，咁长者咧都占咗好多大部分咧都有呢个糖尿病啦，或者高血压，尤其高血压啦。咁而家有咗地区康健中心咧，其实系嘅，我都觉得系好嘅，可以俾佢哋咧，可能系唔系咁严重就已经知道啦。咁啊，即系好，但系咧，而家有一部分人咧，即系话冇打针嗰啲咧，系唔可以入康健中心嘅。 咁、 okay. 政府亦都话咧，呢、這个新冠咧已经系变咗即系唔会走噶啦，系好似风土病咁噶啦。咁即系话呢一班人咧，如果好似惩罚佢咁咧，我觉得吓就系话，你冇打针，你唔可以预防疾病噶啦。你，你系等到即系严重啊，或者等到死啊，都系唔可以入去康健中心去做呢啲噶啦。咁我觉得系未要惩罚呢一班咧。定系点咧 ？OK， 其实我觉得系应该有要求入去，可能你要有快测啊或者乜嘢。但系系咪佢呢一世都唔可以入去咧？我觉得系好唔公道咯。 明白啊，吴女士啊，即系讲到地区康健中心，佢而家话即系如果冇打针嘅人士就未必入到去啦，有啲咁嘅限制，佢就唔系好同意。头先讲到话新冠系咪会变成风土病，应该就系专家讲嘅，就唔系政府嘅说法嚟嘅。另外，何女士，早晨。 喂，早晨。 早晨，何女士，请讲。 各位好。即系咧，你哋话咧，就夫妇咧可以共用嗰个嘅医疗券啦，系咪啊？咁可唔可以话，譬如话同住嘅姊妹咧， 可唔可以又共用嗰啲医疗券呢？ 即系屋企人都可以，唔一定净系限制于系夫妇关系咁样。 系啦，即系姊妹一齐住嘅。 点解会咁样嘅谂法咧？或者建议咧？你自己本身系咪有啲个人经验啊？都 啊，就系咁咯。即系我哋系两姊妹喺埋一齐嘅。咁可唔可以？譬如话我诶，多数系冇乜病嘅，但系我个妹又有。咁但系我个医疗券咧，可唔可以就转用翻俾我个妹咧？ 明白明白，何女士提到医疗券呢、這个就係之前喺施政报告嗰度呢都提到话呢个夫妇共同共用呢个医疗券嘅计划。剛才有听众呢喺九点钟之前都有问到嘅，咁副局长就提到话嚟緊都会做嘅，就唔係话唔见咗咁。另外今次喺呢一个嘅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入面呢都提到话会优化长者医疗券嘅，由而家2000元呢加到係2500元，不过有条件嘅，长者要用至少1000元呢医疗券係用喺预防疾病啦同埋管理健康等等呢啲特定嘅基层医疗用途之后咧，先至会再加500元俾佢嘅。你哋点睇1872311？咁啊，继续有听大家嘅电话，喂，有杜太，仲有早晨。 喂，系早晨。 早晨，杜太， 请讲。讲咧吓，你刚才讲咗咧话，政府会加500元嗰个医疗券咧，其实即系因加得减，因为咧咁要我哋要拨1000元出嚟，要即系类似检查身体咁啦，先至可以用晒我1000元，先至可以加500元。咁我哋咪變相咪少咗1000元睇醫生咯，因為好似今次我自己病一病都睇咗几千元啊，係啊，咁變咗就即係其實佢加我500元，即係其實即係係好好好虛煩嘅啫，真係。 但俾你會唔會都即係會用多少少部分係用喺一個預防疾病方面咧？如果有醫療券嘅話， 其實即係。如果我冇乜病，咁啊當然會啦。但係我哋都成日都好多病痛噶嘛。我哋年紀大，咁所以根本嗰2000元睇醫生都唔夠嘅。根本你一年我一次睇醫生都去咗几百元，我睇一次都咁，你2000元睇得幾多次醫生咧？係咪先？咁啊，加上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佢今朝聽到阿局長話， 副局長係嘛？ 嚇，副局長佢話嗰個。夫妇共用的医疗券，咁点解要等到年中先至可以即系实行呢？可唔可以早啲咧？吓， 都急切嘅，你自己对个人嚟讲都想有呢个嘅优化。 系啊，当然急切啦，因为即系通常我先生佢就少睇医生嘅，咁加上佢即系长期病患嗰啲，佢都系喺政府嘅啫，咁就。咁變咗佢用唔曬嘅醫療券，咁我因為我睇醫生睇得多，咁我咪可以即係用就慳慳好多咯，真 係。O、okay, K， 好啊，唔該曬杜太，同你傾到呢度。杜太咧就係講到醫療券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其中提到政府就話希望讓市民咧養成有病先至揾家庭醫生咧，先揾家庭醫生呢一個嘅習慣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 那些年我們一起開心到公展2022。开心日报团队包括黄桂林、林超荣、彪爷、刘莲， 仲有我张伟基啊！ 到时同大家一起玩游戏、送大奖、预早庆祝圣诞。 12月23日下昼3点， 那些年我们一起开心到公展2022，维园公展会大舞台，约定你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啦，嗱，睇到近年嚟深圳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3年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 推广一人一家庭医生概念，并且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推动在社区由家庭医生团队及早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预计出年第二或者第三季推出。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计划属于资助性质，当局仍然在商讨金额等细节，相信政府会资助大约一半，会设有上限，会参考以往的经验，包括基层医疗公司型协作计划，估计出年第一、二季有细节之后再公布。他又说，共同治理计划是一个先导计划，不设限额，目的是要筛查出未曾知道自己有病的市民。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司法部就国会山庄骚乱事件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四项刑事指控。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众议院议员企图对他提出虚假指控，目的之一是阻止他再次竞选总统并且胜出，又说任何对他提的指控都是企图排挤。委员会建议对特朗普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妨碍公务程序、串谋欺诈国家、串谋作出虚假陈述和叛乱。报道说委员会只是提出建议，不代表特朗普会被检控，因为刑事检控权在于司法部。澳洲外长王英贤今日起访华两日，将会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并且举行新一轮的中澳外交和战略对话。王英贤启程去是在启程之前向传媒表示，将会同王毅的会晤之中推动取消贸易限制，又说两国关系之中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都需要时间根据各自的利益去解决。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公布王英贤应邀访问中国两日，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印尼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乌克兰警告俄罗斯可能准备从盟友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明斯克，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较早前乌克兰首都基辅通宵受袭，引发连串爆炸，官员说没人死亡，但是有人受伤，又说俄军施袭的大部分武器都被击落，但是部分击中关键的基础能源设施导致停电。军方就说俄军使用的23件伊朗制武器之中，18件被防空系统击落。西方传媒报道，今次是俄军5日之内第三次攻击，而通宵施袭就较为罕见和不寻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0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6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2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旭辉控股集团1.1元，跌了2.2元；雅居乐集团2.3元，跌了5.1元；腾讯控股316元，跌4.4元；阿里巴巴84.7元，跌2.35元；友邦保险83.5元，跌了5仙；美团175.6元，跌了3.3元；盈富基金19.24元，跌2.7元；药明生物50元，跌了2.5元。 号，京东集团220.8跌3.4，小鹏汽车37.7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37.34，瑞士法郎0.93，加元1.36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2点，升74点。港金报16,57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27美元，卖出1,7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畅顺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啲。港岛路面中环的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就比较繁忙少少。九龙方面，较早前观塘的月华街近住华丽楼对开那里，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维修，月华街去协和街方向近住华丽楼对开部分行车线曾经有封路措施，现时那里封路就全部开返的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呢一个虎山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啲，新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德士古道一带咧仲系交通繁忙嘅，之前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不过走好耐噶啦，而家只系多车嘅啫。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德士古道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九龙啦，同埋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都分别回复正常，而大埔公路去九龙咧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咧就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12月20日，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扭转现时轻预防体制。 政府就规管众筹咨询公众，建议成立办公室一站式处理。 新增15,383宗新冠确诊，多39名患者死亡。 古特雷斯再促请俄乌双方透过对话解决目前敌对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其中咧就提到咧就话五大嘅改革方向啦，建立社区基层医疗系统，进一步强化一人一家庭医生嘅概念，等市民养成咧有病先揾咗家庭医生嘅习惯，而唔系第一时间咧系冲急症啦，以及系揾专科，并且令到病人咧同埋医生咧系建立一个长远嘅医护关系。医务卫生局的发言人亦都提到，就话推行基层医疗的目的是希望针对现时未有在医管局接受治疗的市民，协助他们预防疾病，以及是及早识别一些高风险的患者。能不能够达到这个作用呢？当中提到的这个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是可以说是重点。首阶段是针对一些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资助他们去私营的机构做一些筛查和管理疾病的。你自己又会不会是参与共同治理计划？1872311。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会长，也是家庭医生郑志文，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郑志文医生。刚才提到蓝图，你应该昨天都有留意到。整体来讲，你怎么看这份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呢？ 我諗其實個方向咧係絕對正確嘅，因為所有譬如醫療啊、其他嘅治療咧，都係梗係就係預防勝於治療，同埋就係輕症嘅時候就處理咗就好過重症，有時係翻唔到轉頭嘅，即係大家呢個觀念咧一定係好清晰噶啦。但個方向又唔同方法啦。 因為其實基層醫療啊、家庭醫學啊、家庭醫生咧講咗幾十年啦，出過即係幾份報告。咁我哋其實希望揾到個亮點咧，就係佢有乜嘢方法嚟到去達到呢個方向目的咯。 嗯，暫時你自己睇到嗰個大家形容為重點嘅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呢、這個你自己有冇睇法呢、這個？ 佢有一個咁嘅篩查啦，所謂其實係好嘅，即係一個篩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會希望第一就係、是、一啲唔係睇緊醫管局嘅人去參加啦。咁即係其實會增加咗佢嗰個政府補助同資助嗰個金額係即係非常之大量嘅，即係講緊係幾十萬人嘅。第二就係可能佢本身個目的就係以一個地區嘅康健中心嚟到去做個樞紐，或者係嗰個轉或者轉接站啊，或者係即係聯絡人咁。咁你個問題就係得18间啦嚇，咁同埋其實佢運作咗幾年㗎啦，唔少。咁係個金額每一年係講緊以億計嘅嗰個運作資金。咁但係而家嚟睇佢哋即係相信就唔係好成功啦，因為佢經過審計或者其他我哋見到市民對佢嘅認識就唔深，但你俾一個運行咗幾年用咁多錢嘅地方嚟到去統籌一個即係新嘅大計劃，係關係到100几十万人，咁其實個難度係都唔低嘅，咁所以要考慮。 你覺得呢一個嘅地區康健中心嗰個嘅角色仲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啦？頭先你有啲擔心嘅，提到做一個聯絡人嗰方面，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呢？如果係咪地區康健中心做聯絡人，抑或有其他嘅方向會做得更加好呢？如果要推呢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我諗嗱，首先大家成日講就話，市民認知不足啊，就唔睇家庭醫生啊，或者係唔識得糖尿病。其實我喺前線睇並唔係咁嘅。 嗯， 因為唔少市民啦，甚至長者，其實佢好多時睇醫生，譬如有一啲皮膚發炎啊，夜晚小便頻繁啊，甚至體重減輕，佢第一件事諗到醫生，我係咪糖尿病啊？譬如幫我篤手指或者做啲檢查睇一睇啊，糖化血色素睇下。即係其實坊間對於糖尿病嘅認知甚至恐懼，其實都幾深嘅。 嗯， 咁而家嚟講咧，咁一般篩查咧，我哋舉個例子就係大腸癌篩查計劃啦。咁其實佢即係推行都算幾成功嘅，即係比我想象中成功。咁但係佢係幾繁複嘅，佢4日裏面要留2次大便樣本，就送翻去指定嘅收集站。咁一個比較繁複嘅方法，但係都唔少人去跟蹤，咁亦都得到一個幾好嘅結果。咁可以知道咧，其實如果佢用翻相同嘅模式，利用而家家庭醫生嘅網絡，喺市民好容易去得到。同埋就係喺我哋叫做即係機會嘅篩查，即係譬如佢睇第啲疾病嘅時候，我哋同佢討論翻啊，有冇睇過大腸出血啦、啊，或者大腸癌嘅資訊啦、啊，會唔會同步做埋？咁好多都樂意嘅。咁但係如果喺糖尿篩查，其實仲簡單，佢可以即場篤個手指啦，睇個血糖，或者甚至有一啲可以睇個糖化血素，咁已經知道個結果㗎啦。咁你根本未必需要去重新再喺個康健中心登記多一次，就再做一多好多行政啊，或者係受到佢嗰、那個、okay. 即係營業時間去嚟到去管限佢，咁所以可能呢啲係一啲瓶頸位啦。 嗯，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呢一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頭先包括埋你提到嘅糖尿病等等咧，呢、這個計劃推出會唔會舒緩到一啲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 我諗就係會第一件事咧，就係個壓力增加咗先嘅，然之後可能去到10年或者20年，可能就會舒緩，因為你第一件事做篩查做普查，就係第一件事揾到好多即係相關嘅病人或者係前期病人出嚟，咁佢一定唔一定會係跟從你嘅指示啊，即係佢可能四散咁樣，佢有自己嘅擔心啊，或者同步揾到其他情形。佢一樣會去投入公營嘅系統嗰度，希望去再登記睇個普通科門診啊，甚至要求轉介專科門診。咁有時未必能夠阻止佢啊，因為你唔可能話啊，我登記咗篩查，你唔准睇嗰個普通科門診噶啦，因為你登記咗，咁變咗一個好似糖尿安心出行或者糖尿通行證，咁大家就唔敢去登記啊。咁所以你一定唔可以有阻止佢去登記其他嘅醫療系統嗰、那個。嗰、那個前設先，如果係咁，你變咗其實佢登記幾次，或者佢即刻，我好驚，我即刻再睇，咁、 okay. 所以第一件事可能就會係差咗嘅。咁但係長遠咧， 應該是會好啲嘅嚇。 藍圖都提到話，希望強化一人一家庭醫生呢個概念嘅。你覺得喺香港做，或者市民本身對家庭醫生嗰個習慣有冇喺度啊？或者要做到推動要一人一家庭醫生又難唔難？ 其實就唔難嘅，不過就唔好話真係用個名嚟規限咗。因為我做咗我諗30年家庭醫生啦，咁其實大家呢個觀念咧都其實好強噶啦。因為佢去有時我就睇翻睇開個醫生，甚至有啲人譬如佢出門攞定啲藥啊，移民佢都要寫翻份記錄，等外國嘅醫生睇佢之前食緊咩藥啊，做過咩檢查。呢個觀念係有嘅。但係點解我哋見到有啲人會成日睇唔同嘅醫生？第一就地區啦，我翻工睇同喺屋企睇，梗係地區唔同啦。第二就市民有個觀念，即係某啲醫生睇某一樣嘢係叻啲嘅，即係睇咳我就睇 A 醫生，皮膚我睇 B 醫生，或者原來 C 醫生咧就好傾啲嘅，我想傾多啲就睇 C 醫生。咁呢個就係佢自己嘅智慧嚟嘅。咁第三就係小病啊，我呢度原來要等得耐，我隔離睇咗先。咁呢個就係佢哋嗰個即係深化咗嘅一人一醫生嘅選擇嚟。 咁點樣可以做到頭先呢啲情況？一個人得翻一個家庭醫生咁樣去睇咧？ 咁其實唔一定理想嘅，即係如果佢本身能夠知道係有一個完整嘅病歷啊，或者佢某一個慢性疾病去跟翻一個醫生睇啊，或者定期檢查係跟翻佢相熟嘅醫生，咁其實已經足夠嘅啦。即係如果去到極端，好似譬如英國、加拿大，你一定要登記咗個醫生，第二啲唔睇你噶啦。或者佢譬如輪候時間長又點啊，或者我話有啲其他唔方便，醫生放咗假又點？其實呢個太過我哋話。顽固的系统其实未必一定是好，失去了个灵活性。 OK， 好啊，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同你倾到呢度。郑志文是医学会会长，亦都是家庭医生。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王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王女士，请讲。 系你好，我就觉得呢、这个地区康健中心咧系比较落后啲噶啦，因为咧嗰、那个制度咧喺基层医疗嗰度咧仍然是即係換湯不換藥，病人能唔能夠可以直接睇到康健中心嘅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或者其他咧，都係要有一個轉介嘅制度。喺人手方面咧，醫生已經係好缺乏㗎啦。咁好高興有一個呢、這個即係基層醫療嘅健康藍圖，但係咧喺慢性病嗰度係無可厚非嘅。但係喺一個預防上面咧，我哋希望能夠同步進行。譬如一啲嘅痛症啦，一啲嘅肌腱嘅好簡單嘅輕傷啦，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係可以擴闊咗呢個基層醫療嗰個範圍，係同時進行。因為有啲痛症嘅情況咧，就係、是、病人佢可能輕微嘅症嘅時候咧，或者喺預防上面嗰度咧係冇做得足夠啊。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咧喺物理治療師咧可以做一個篩查嘅角色。在這裡是做一些預防和一些輕症的處理的時候呢，也都減輕了整個是地區醫療的、那個負擔、 okay. 醫生當然是一個主角啦，但是呢其他的醫護的醫療的專業呢也都在那個基層醫療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減輕了病人他們的重重複複轉轉接接的醫療的需要，還有一個適時的治療，還有一個在個篩查的時候發覺是有些症狀是要醫生的時候呢就要去醫生那裡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基層醫療的藍圖呢應該是擴闊了在其他的專職醫療方面的 範疇啦。咁啊，黃女士講到呢一點，其實而家係根據藍圖所講啦，由地區康健中心會統籌一啲服務嘅，除咗話家庭醫生咧，仲有其他嘅護士、牙醫、中醫、藥劑師、視光師，包括頭先提到嘅物理治療師咧，都係包括在內嘅。咁一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快乐是人生终极的大命题，因为人想快乐，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游戏和娱乐。因为人思考何谓快乐，所以孕育出不同的哲学、信仰和宗教。这样你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没有？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强纳森·海德在《象与骑象人》一书提到一个研究。 调查员找来两类人，一是刚刚中了彩票的得奖人，二是刚刚有意外而瘫痪的人，两者都是刚刚遇上突如其来的事。而研究指出，得奖者快乐，瘫痪者不快乐。 这个结果不会叫人意外，但是重点是在过了一阵之后，调查员再来一次量度得奖者和贪玩者的快乐指数，发现两者的快乐指数都回到突如其来的事发生之前的水平。 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事而影响快乐与否，但是人同时具备在一段合理时间里面消化了这些外在因素的能力，因此由外在因素而来的快乐短暂而不持久，真正的快乐是外在因素和内在控制的总和。 作者借用佛陀的比喻写道，我们的心是一头放任的大象，我们的智慧是具备掌控能力的骑象人。所谓的内在控制就是象和骑象人的互动。 我们总以为骑象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控制好代表情感的大象，例如我们可以抑制欲望而守法合理等等，但是这些只是刚好大象情绪好的时候，当大象失控，骑象人不可能比大象更有力气，而生气的大象也都不讲道理。因此作者提醒我们，快乐的训练不在于加强理性，而在于学会和自己的情绪相处，明白自己有负面情绪，也都更容易去安抚自己，教自己快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象与骑象人》，作者强立森、海德，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咧气温降啦，天气冻嘅情况咧都有人冲热水凉嗰阵，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啲情况。就话香港咧喺十日之内咧，早前就发生至少两宗啊冲凉嘅时候咧怀疑一氧化碳中毒嘅个案，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情况咧？咁其中咧有个案就话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嗰阵咧个浴室咧系冇开到个抽气扇，呢个同一氧化碳嘅中毒嗰个情况有啲咩关系咧？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卢国强，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早晨。 早晨，卢国强。如果喺冲热水凉嘅时候，天气冻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地方系要注意嘅咧？而因为今次涉及到一氧化碳中毒嘅个案，有啲咩要留意噶？ 要留意咧，就系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咧，就因为嗰个燃油同嗰个空气嘅比例咧唔恰当咧，咁咧佢就会有一氧化碳走出嚟啦。咁嘅情形之下咧，我哋冲凉咧最好就开咗抽气扇，就扯咗走啲气体咧，就有啲新嘅空入到去咧，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咦，我想搞清楚先，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嘅情况系净系喺天气冻先容易出现嘅，这个同个天气有冇关系嘅咧？ 同天气冇关系，而系嗰部机器咧，可能嗰个燃油同嗰个空气嘅比例咧唔恰当咧，咁佢就会唔可以完全消逝啦，完全消晒咧就会产生一氧化碳嘅。咁點為依啲完全燒曬呢？如果佢有啲玻璃睇到火嘅呢，嗰啲係藍色火呢就是、正常。如果黃色火呢或者紅色火呢，嗰啲呢就係、唔正常嘅比例呢，咁就會造成一氧化碳走出嚟。 你講緊嗰啲係煤氣爐嗰啲，係一個格仔個窿窿可以望入去個火嗰啲情況嘛。 係呀，冇錯。 但咩情況會出現唔係藍色火呢啲唔正常嘅情況呢？即係點解會導致咁嘅呢？或者即係個用家可以點樣呢？如果發現咁樣有。 佢喺个玻璃窗望到啲火噶嘛？ 哈哈哈！ 咁望到啲火，如果见到有咁嘅唔系蓝色咧，咁就要揾有关个公司咧，揾个技术员咧嚟调校嘅。要有得有微校嗰啲风，我哋叫做燃油同空气嘅比例， 系 有得调校嘅。 O、okay, K， 即系总之就唔好用啦。如果系唔系蓝色，头先话出现红色啊嗰啲咁嘅异常情况咁。 系啦，冇错。 O、okay, K， 但我想知咧，即系热水炉其实都好多种啦，系咪净系头先提到呢啲煤气嘅热水炉睇到个火嘅喺个格嗰度睇到嘅呢一啲炉先至会一氧化碳中毒嘅咧？因为其他有好多类嘅，有啲电炉啦，有啲系即系储水式啊嗰类啦，系唔系唔会出现一氧化碳中毒噶嗰啲炉？ 电炉就唔会出现一氧化碳，系液体同一燃烧嚟到煲水咧，嗰啲先会一氧化碳 O、okay, K， 即系总之有火嗰一类啦。咁如果喺呢一啲情况啦，譬如一啲冲凉嘅人士，除咗话即系通风嗰度做好啲之外，有啲乜嘢方法仲可以系即系防止呢个一氧化碳中毒咧？定系主要都系开抽气扇，其实已经解决咗噶啦。 开抽气扇可以解决咗。 最理想嘅环境就系、是开抽气扇，系咪咁样啊？有冇话同嗰个热水器安装嘅位置都有关系嘅？ 冇關係，因為你浴室有抽氣扇咧，你開咗之後咧，佢就有產生咗一氧化碳出嚟時候咧，佢抽走咗，咁咧就有啲新空氣咧喺啲門拉入翻嚟咧，係補充翻咧，咁變咗咧就中和咗啲一氧化碳。 Okay. 最緊要空氣流通啦，咁 因為你喺一個密室裏邊咧吸咗一氧化碳咧，半個鐘頭咧可能就致命。 半個鐘頭，即係可能沖咗半個鐘頭涼就已經係。中咗毒噶咯， 真 系 嘅。 但呢一个一氧化碳中毒，其实会有啲咩症状？可能去到好严重之前，你已经可能察觉到，我有少少中毒嘅症状咁。 会个人觉得蒙查查、昏迷咁样。 会唔会有啲永久性嘅伤害？定系都系通常都系一啲比较短暂性嘅伤害嚟嘅。 短暂性嘅啫。如果你及时发觉咧，你即刻开抽气扇啦，咁咧就或者开个窗啊。等空氣流通咧，咁就可以冇問題 嘅。今次個案其實有一個係八歲嘅細路女嚟嘅。細路女或小朋友啦，用一啲嘅氣體熱水爐，有冇啲咩特別要注意咧？同大人比， 都係開抽氣扇，總之邊個都好。總之你用浴室沖涼咧，你用液體燃煲水嘅話咧，就會有機會製造一氧化碳，如果佢唔正常。所以咧，開條抽氣扇咧就最安全噶啦。 O、okay, K， 即系最紧要就系通风，良好。O、okay, K， 好啊。O K， 唔该晒卢国强同你倾到呢个先。卢国强咧系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头先提到啦，就十日发生两宗呢一啲冲凉嘅时候怀疑一氧化碳中毒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有啲提醒咧，就系用呢啲气体热水炉咧，就要确保个室内啦系通风良好啦，定期保养啦。如果怀疑咧出现一啲一氧化碳嘅中毒症状咧，要系。立即是求醫，咁就話長期暴露喺一啲低濃度嘅一氧化碳嘅人士咧，就會或許又會出現啲頭暈啊、頭痛啊、疲倦啊、嘔心啊等等呢一啲嘅症狀。如果暴露喺高濃度一氧化碳嘅人士咧，甚至會出現咧一啲視覺受損啦、腦部受損啦嘅呢啲症狀嘅。咁中心亦都提醒啲市民咧，如果爐具嘅操作有異咧，應該係要立即停用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 可能是全港最紧贴本地体坛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为你找来空手道个人型新力军罗森文，一起听下他怎样踏上空手道之路。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咩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独木舟更高难度？ 喺一边要历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无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在之前《无极行》节目镜头背后的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盘点政策， 讲起中西区就会想起中西合璧和香港的重要商贸核心。今集邀请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和前中西区区议员杨开永一起探讨中西区的发展。 啊，这个地咁靓，居民都有需要，所以我哋即刻咧提出，我哋优化佢，我哋变咗做海滨。 整个基地城嘅呢个地铁西线咧，系一个好强嘅概念，就是以民为本咁。 21号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